Hello， 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呢，我们回归校园吧，说一说你在大学时候最遗憾的一件事是什么。 大学生活呀，也是觉得特别美好的一段时光，现在想回去也回不去了。 对呀、先说第一首歌吧。第一首歌呢，来自冯佳琪的《小美好》。 对，这首歌是去年网剧特别热播的网剧啊，这我们单纯的小美好的一个插曲。我当时也追了很久，觉得特别好看。 对，特别甜啊，很好听的一首歌。哎，萱草，你在大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遗憾呀？ 遗憾就是没有多谈几场恋爱，就是要 只谈了一个。 对，只谈了一个，应该要多谈几个。开玩笑，我是觉得 体验一下， 我是觉得大学吧，就最美好的就是时间，这个特别美好。我其实遗憾的就是可能没有多去旅游啊，或者多认识一些朋友，又或者是多去做一些实践课之类的。总之就没有好好把握好时间，觉得还是浪费了一些。 咱们说说我们听众朋友吧。2015许愿和我，他说呢，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。 哦，这句话很感伤。 有故事啊。 是。 看来你们之间有很多故事。 金克斯的含义就是金克斯呀，他说呢，我没有好好谈一场恋爱，打了很多的游戏，却没有用心的爱一个人。 光在宿舍打游戏了。我记得现在的孩子好像在宿舍里都是六个人八个人一起开黑的那种。 对，那个时候确实是很风，这个游戏很风靡，就是男生寝室吧，然后大家围在一起打游戏，完全没有时间谈恋爱了呀。 我有一个好朋友，她是一个女孩，她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，她在大学的男朋友嘛，每次打电话之前先要发个短信确认一下她是不是在打游戏，如果不是的话才打电话给她。 这种 我觉得好可怜、 这种男人谈什么还赶紧分手。 沉思的雨点他说呢，直到他毕业了，我也没能说出我喜欢你这句话 啊。这个还是蛮遗憾的啊、现在回想起来，就是觉得还不如就直接表白是吧，后不管后果如何，至少自己坦荡一点，说出来内心想说的话。第二首歌是来自于周兴哲合唱的一首歌，叫做年年。 自虐狂这个朋友特别逗，他说呢，在感情单纯的校园里，我居然选择了搞基，好遗憾呀。 在这个单纯的校园生活里，你的感情并不单纯。 对，那么多如花似玉的少女，你偏偏选择了一个男人。 韦小宝他说呢，也就是单恋了4年吧，毕业快2年了还没有放下。 哦，一直在暗恋中啊。我觉得适当的也要说一下，不然的话真的好遗憾。 单恋真的好痛苦哦，别人都不知道你这份心思， 嗯， 你自己默默的如鲠在喉。 对，这个轰轰烈烈在我心啊，安安静静无人知。狗正八回家吃饭，他说呢，我大一，但我有高中最后悔的事儿，后悔没有好好学数学，现在大学高数快把我逼疯了。 嗯，现在知道这个基础知识，打得好有多重要了吧？ 嗯，对，高数好可怕。 斑马他说呢，遗憾的是没有能和他在一起，毕业晚会能趁他不注意亲了他的脸，这几年也没有联系，昨天晚上还梦到他了。不过呢，他应该也快结婚了。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，遗憾何尝不是一种美好呢？ 嗯，有一个遗憾也挺好的，让你一辈子都记得他。阿姨土鳖邹邹小公举他说呢，走之前没有合住了四年的宿舍拍一张合影。 哦，对， 毕竟是 没有这个照片的话，再想起来只能是回忆，就是尽量的去复原，在脑海里复原他的模样了。 其实只要和舍友合过影就好了。 我当年是在我们学这个宿舍里啊，跟朋友一起合了个影，就没有说正经的给宿舍拍一张。 嗯， 我觉得也算是了吧。 嗯， 也算可以看得到他的那个原貌。 对啊，手机里都是室友的丑照。 嗯， 我的热恋没有截止的期限，从早晨的咖啡到天上的月，给你想要的一切。 你的视线，你的指尖，所有心细节让我忍不住微笑，忍不住想念，一辈子也不厌倦。 想要一月二月三月紧紧拥抱，直到十二月，想要春天夏天秋天一起过冬，一起到永远。 下一首歌来自林宥嘉的《我梦见你梦见我》，好绕的歌名字，还蛮好听的一首歌。 长手柯基他说呢，我和渣男谈了一场恋爱，和舍友出柜了。 虽然短短两句话，但是信息量好大呀。 我觉得这都能写本小说了。 我姓李，他姓他的，他姓李。他说呢，荒废了大学美好时光不说，连对象都没有骗到手。有多少人的遗憾是没有找到对象？举个手，让我不那么孤单。 就你自己举手。 大学四年没谈过恋爱，也挺遗憾的。 嗯，十二先生他说呢，遗憾上大学之前没有坚持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。对， 啊，肯定是听了别人的蛊惑，比如爸妈坚持要你学什么。 对，确实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就是也没有回头路了哈，只能是硬着头皮念下去了。 嗯， 很多的人应该有同样的共鸣吧，就是上大学之后发现，嗯，自己所学的好像不是自己最喜欢的那个。 对，我还有一个好朋友，他是因为和朋友打赌，那个考了医学大学，但实际上他不喜欢学这个，而且真的很苦。 嗯， 宁彻 Sir 他说呢，没有过六级吧，我居然考了六次都没有过。 考了六次，宣考是一次都没有考过，因为最后一次报名的机会被我那个错过了，没报上名， 忘了是吧？ 对， 光顾着谈恋爱了是不 是？ 是 的， 萤火虫的男朋友，他说呢，最遗憾的事情呢，就是大学毕业那天，女朋友飞了1000多公里来陪我毕业，真的是太遗憾了。什么意思呢？ 我觉得 来炫耀了， 他是在炫耀吧？他遗憾加了引号， 是， 应该是蛮感动的吧？我觉得。 那我现在想问问你，这个你还跟你女朋友在一起吗？ 没有在一起就真的遗憾了。 是。 我愿做个好孩子，他说呢，没有多去图书馆不说，连恋爱也没有谈，怕是时间都用来看美剧了。 嗯， 这是既没有学到东西，也没有谈恋爱啊， 两下里都没捞着。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啊，就我们班的有个同学，他就是在大四要毕业的那会儿呢，去图书馆看书，遇见了他现在的老公了，两个人结婚了。 哦， 嗯， 这是够巧的，这3年都没看，最后一年看，去了一次图书馆。 对对对，是这样的。反正我就觉得在大学里，就是说你不管是在操场也好啊，图书馆也好，总之就是你要去参与一些能够遇见到别人的一些活动，没准就有机会。 嗯，对，有的，对，有的时候真的很难说因和果是怎么联系的。 嗯，但是如果你就只宅在宿舍看剧的话，那你这辈子也没戏了。 嗯。 下一首歌来自于王俊凯的一首新单曲吧，叫做《我在诛仙逍遥剑》，好像是这个诛仙游戏的一个这么一个主题曲。 对，这个朋友他说呢，可能就是没有用学生证去更多的地方吧，现在研究生证不打折了。 对，偷偷的讲一句，后来有那个学校门口卖假证的那种，你懂的，就是说有学生证可以景区办假什么的嘛。然后就是 不要在节目里这个宣扬这种东西，好吗？ 没有了，但是并没有用过，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太假了。你看起来就完全就是糊弄人的智商嘛。 哎，没有，但实际上做的真的很逼真 哦。 我真的 哦，莫大人，你不要这样讲，看来你也有经验。 还带着钢印的哟， 是每年还给你注册一遍是吧？ 啊，就在人大门口哦。 是，就人大门口老多了，还有那个北科门口也很多。 对，太好太好笑了，不要说这个， 大家 不 千万不要，对，千万不要这个当真哈，我们只是开玩笑，大家乐呵一下就好了。我们要这个宣扬这个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。 对对对，刚才说的都是不好的示范啊， 大家就当没听到。 嗯，婉慈他说呢，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去拍毕业学士照了，只有我刚好那天排到去答辩，等我回来的时候大家已经拍完各自散了，没能和同学一起拍一张正式的毕业照，做好的相册里也没有我，也许很多年以后大家都忘了不曾出现在照片里的人吧。 嗯，那 没有出现在毕业照里， 为啥那天会安排答辩呢？我总觉得说这种关键的时刻难道不是学校应该统一好时间吗？就是说那段时间大家都有空， 可能是系里人太多了吧，这个导师们需要安排时间，那么多时间去听大家答辩。 嗯，哎，我之前有没有讲过在节目里，就是我当年拍毕业照的时候也是差一点没有我，就是当时我在外面好像找工作面试还是怎么的，反正就是在校外，然后那个提前半个小时打电话跟我说，我们系要拍毕业照了，你在哪儿？我说啊，我在外面。然后我就紧赶慢赶，对呀，紧赶慢赶的，然后回到学校，一到学校就是慌慌张张的穿好衣服，立马就拍了一张，就那样子的。 连妆都没有化是吗？ 是化什么妆啊，离这么远，毕业照能看见个脸就不错了。 糊糊的，每次都要猜哪个是自己。 是 就如同有了身份，他们都在神秘的国度为你我秘密演出，天地无边，却仿佛有着一条线，你地上重生，成就一段的先恋，在逍遥间里，我在逍遥的转变，凌空而飞是最美的弧线，仿佛有着一条线，你地上重现，成就一段的悬念，在逍遥间里，我在逍遥的转变，凌空而飞是最美的弧线。你听你听，这眼睛里来自神秘的森林里，你说你说，这心里痛就像起了雾的梦，幸福他们都在神秘的国度为你我秘密演出， 下一首歌来自易安音乐社的2038。 嗯， 很特别的名字。 如果真的某天一切都会了解，如果这个舞台灰飞烟灭，如果我逃不出命运浮现，20年后会在那个屋檐，如果真的某年。 刀拉兰兰他说呢，都没有读大学哪来的遗憾呢，没有能够读上大学倒是我一辈子的遗憾，因为没有能够感受一下在大学里面谈恋爱是什么感觉，也许我上了大学也不一定有人看得上，因为实在太丑了。说自己太丑了。哎，不要这样， 你可以的。裴小主他说呢，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跟我现在的老公多说几句话，让他被别的女生霸占了，听了好多期了，只是都没有上榜，请求上榜呀，我好转发给老公听听。 哎，这意思是不是说老公被别的女人霸占了几年，最后又到你手里了？ 对啊，就是大学四年在别人手里。 哎，也不错啦， 反正最后 对 对，反正最后是你的就好。 对，是的是的。然后你现在就是完全可以在那几个女生面前趾高气扬炫耀一下。淡梅幸福他说呢，毕业三年，现在回想起大学应该是人生最美好的阶段了，最最幸运的是有了这辈子的一群好闺蜜，可以一起疯一起闹，可以喝酒喝醉不怕被他们笑话出丑，可以在冬天下着雪抱着团吃冰淇淋，可以在熄灯后呢静心聊聊心事与未来。如果非得说有后悔的事儿，那就是后悔遇见了你，现在成了一碰就痛的心结。 任小华的老婆他说呢，没有上艺校吧，很多年过去了，总是觉得自己错过一次当明星的机会。 是万一这个学了艺术没准就成明星了呢。 想多了，现在艺术生这也真的很难出来。 我现在也是有点后悔为什么没有考北影呢，没准今天就是一个巨星了。 哦、 Superstar 小杨幂是吧。 小杨幂不要这样讲。 因为一些希望在你们的心上，请你记住我吧，未来就是少年就能一直歌唱到2038年，努力让歌声不再拙劣，释放一些光和热，让每年欢乐像今年，请你记住我吧，只要真心不变就会在你身边，管它是哪一年，绝对不再像命运。 紧妥协，不辜负情节，每场恋二十年算什么？到时我们同唱。 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陈奕迅的《我们》 啊，也是他最近发的一首新歌，一个电影的插曲。 一百分的神，他说呢，招惹了太多花了，现在仿佛看透了红尘，没有早点从学生会脱身去健身，考研报错学校了，没有去成想去的学校，所有的这一切遗憾让我对这四年充满了回忆，也铸就了真实的我。谢谢调频陪我走过的这16个春夏秋冬。16个春夏秋冬、说16年吗？还是16个季节？ 不知道， 16年就太恐怖了、 肯定不是，我们调频都没有这么久。 对， 川沪故乡，他说呢，现在大一，可惜的是没有在国内上大学，真的不是矫情，是真的遗憾。从此你的生活和他们的打开方式都不一样了。 嗯，确实是， 想想还真的是、没有体验过国内的大学、 我觉得在国外上大学怎么说呢，我是觉得啊，就是就是我第一个担心的就是不安全，因为我老是看见那些新闻，就留学生怎么怎么样了，我就觉得人生地不熟的哪有国内就是说就是熟悉嘛，对吧，有什么事情都有朋友啊什么的、 对，可能相对来说是有一点危险啊，因为毕竟是一个人在异国他乡，都是不熟悉的环境、然后不一样的语言。 对， 不过我觉得还是要勇于走和大家不一样的路吧，我觉得可能将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出来。 希望在外听节目的所有的留学生们都能够保护好自己啊、注意安全，一个人在外面好好的。六月的多洛布丁，他说呢，跟寝室人在一起时间太长，时间太少了，没有多去旅游，多去吃饭，多去拍照，多抱着你说爱你。 最后一句才是重点。阿锦是个爱八卦的人，他说呢，在错误的地点和时间碰上了对的人。 是说在大学遇见的？ 大学恋爱吧，应该是。 嗯， 对，很难有。很多那种校园恋爱最后走到婚姻的殿堂。 小超他说呢，现在已经工作了，回头想想其实呢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事儿，回忆在遗忘中变得美好，一路走来不断成长，不悔选择，感恩一切相遇和相知。这句话总结、提炼升华， 好正能量。 是 吃肉好不好，他说呢，趁着我的大学还没结束，要更加去努力了。这是正在上大学的同学啊。 最后一个留言了，他叫做 Air Force One， 他说呢，遗憾的是没有上大学，也就是说没有太多的故事来分享了。 对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啊，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就会对大学有更多的了解。 希望这期节目也是能够让那些可能没有上过大学的朋友们吧，就是说丰富一下，就是说哦，原来大学是这样的，然后可能对，听听看上过大学的他们的遗憾的故事。 想想我们调频最开始做的时候，很多是关于校园的话题啊，好多年了，我们这次终于回归了一下这个话题，觉得还蛮有意思的，蛮有回忆的一期节目。 好的，那我们这期关于就是说讲大学的遗憾的故事的节目呢，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听完大家很多故事，也是很有感慨吧，也是让我和莫大人呢又回忆了一下自己的大学时光，又想起了自己之前的那段故事吧。 对，我觉得真好，青春真好。那好了，这期节目呢就聊到这儿吧。咱们每期节目的话题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里跟大家分享，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并关注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，就可以收到每期的微博了。 好的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。拜拜 拜拜。